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小鬼王琳凯全创作的新歌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第一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while you look so sad、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while you look so sad、Baby 王琳凯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歌曲的创作初衷是小鬼在201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对自己一年的总结，也是对2019年新目标的期待和展望。这也是他第一次担任个人单曲的制作人，并且第一首由他本人编曲的作品，用化繁为简的方式呈现出了深夜的迷幻情绪。好，在听完了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的故事。久违的陶子姐陶晶莹推出了新专辑《谢谢陶晶莹》，主打歌《没有你就没有我》是本周黑马歌首周空头第三名。那这首歌呢，就像是陶晶莹自己的自传体：八岁的孤单，十八岁遇见张雨生，爱上音乐；二十八岁的爱情和事业带来的焦躁；三十八岁的忙碌和责任。出道28年，陶晶莹笑称自己从青春期到更年期，以回望的方式谢谢曾经的自己。

克服一切。It's too bad, bad, bad. 有心人怎么都看不对眼，等待缘分的感觉等过多少年，时间一直在身边。It's too bad, bad, bad. 两颗心无法一起到终点，我愿意相信。自己爱你克服一切，你坐在这越说越远的境界，何时才能停歇？一次一次没有好好的告别，先偏偏撕裂。It's too bad, bad, bad. 有心人怎么都看不对眼。等待缘分的感觉等过多少年，时间一直在身边。 It's too bad, bad, bad. 两颗心无法一起到终点，我愿意下起眼，你却越走越远。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骗自己变成自导自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跨。从今天开始，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小鬼王琳凯的全新单曲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 It's a beautiful night while you look so sad、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while you look so sad、Baby 201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小鬼的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之后呢，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昨天的音乐主题，来听听看同一个歌手不同曲风的歌曲。首先这一首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新歌 Eason and the Duo Band 破坏王，超级带感的 funky 曲风，来听一下。 This is the Duo Band。太过寄养、我拒绝正常，秒秒转风向，再刮乱气场、情绪高涨，趁着性格有灵光，专贪八卦灌溉众生相，由每一粒种子开始生长，感觉千嘴向上，未算有奖。份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所以被隔离，哇，长后几公里，有名有姓到我怕了你，看着你我叹口气，门单一打开。哪个十个弹，哪个笑一餐，要变又怕烦，信 失景比失 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今年陈奕迅的音乐重点就是和 Eason and Duo Band 一起推出粤语新专辑，这首歌是刚刚带着14周恒星歌榜零离榜的《渐渐》，这也是乐队当中担任和声的张杰邦写的第一首歌。而之前我们听到那首超带感的破坏王 Eason and Duo Band 完全就像是优质的 Funky 乐团 Tower of Power 一样，那样动感十足。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本周的重新夺冠沙宝亮这样一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这个歌有着对沙宝亮优质唱功、优美音色的所有想象，而这首歌本身就是一次美好的听觉体验。当然了，沙宝亮最近的新歌也让大家见识了什么叫做一人多面，在这首歌之后还会听到他的另外一首新歌。 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回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似花，回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 风吹散月底，多情最无情。奇妙缘分就这样到来，你的出现我心跳加快，甜蜜爱情就这样到来，让每一秒都过得精彩。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伤心。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就让这甜蜜爱情继续下去。 这首改编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印尼民歌，这是电影《理查的姑妈》当中的插曲，沙宝亮演唱的《哎呀姑妈》。同样是婉转派的演唱，在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就是很悠扬婉转的感觉，串到这样一首歌就有一些搞笑的感觉了。接下来我们说到李荣浩最近的热词，当然是只花了一点电费，词曲唱编演唱制作完全是一个人的乐队全部包揽的团队，出道以来绝大部分的歌曲就是花了一点电费而已，可以说是非常骄傲了。不过呢，在这张新专辑当中，标题主打耳朵却既不是李荣浩作词也不是他作曲，也是非常少见了。我们就来听本周进入到 Top 10 排在第十名李荣浩这样一首耳朵。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熟悉

kisses indeed. Yeah, you keep on clubbing and clubbing and clubbing, and thinking that I'll never leave. Cause I'm in love with Adam. You can call me, but it seems the grass is greener when it's in the street. You just wanna go. 吃的脸 我还在。 张靓颖，我不在。不论是最潮流的电音还是最传统的情歌，张靓颖都会游刃有余，全情投入的演唱，不论是哪一面都是百分百的张靓颖。接下来这位实力派也是开发了除了自己音乐版图当中音乐潮流的一面，借助 We Life 的概念加以打造，我们就来听张杰《无药可救》。 这窗扉，要路的人欲盖弥彰，怕一阵呼啸，日夜会颠倒，摆渡人作文，彼岸皆不问，召唤谁灵魂，得失别计较。 Loveless is hollow, but the memory is in loveling soul. 你的轮廓在心口，那些刺痛都化为无忧。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爱情却总很交错，比生活难得多。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Of 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都留，和过去说分手，是不回头，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Can't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如果潮水退去后，你是否还爱我？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和张靓颖一样，作为时下超级唱功歌手的代表，对各种音乐的掌控也是游刃有余。刚刚两首歌曲同样是电音和影视单曲的双管齐下，分别来自于张杰的《无药可救》以及《星光》。音乐上的一人两面，上一时段主要是情歌和复古的动感曲风，比方说 Funky、Rockabilly 等等。那这一时段我们说的都是影视单曲和 EDM， 不管怎么样，电音是时下最热的音乐类型。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鹿晗的《心绿》。 像我自己，特别是当和朋友们在一起，喧闹中最安静的你，却轻易点燃慢热的心。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哦，让给我一点酒精。我是冰冷泪的 maybe， 太多画面在脑中深处，疯狂的想法，你的是你是你，把那 ready try to keep it cool。你走进我的心，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为我闪闪升起，而我只为只为你。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